a strangely curved root on the pavement had me fooled for a dead bird. And I'm always playing that game, walking the line between, watching the ground fall out beneath my delicate feet, and the bright beauty of the 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霞。刚才听到这首歌叫 The Sun Today， 是今天我们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我常喜欢说是声音纺织机的麦田捕手陈介安，他带来的音乐。介安你好， Hello， Hello， 爱乐听众光霞大家好。 The Sun Today， 事实上你刚进来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的， 对，所以有点讽刺就是没有看他 没有看气象报告， 里面唱说 Have you seen the sun today？ 嗯， 没有，我今天没看到。 嗯，今天的选举，我觉得大家都会很喜欢的，就像我一样。虽然我不知道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可是我觉得就有一点点那种疗愈之歌的感觉。 真的，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很多创作者，其实他们都在某一种状态，但是都奋力的。想要走出，或者是大家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像这个第一个歌手，你要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 好，我会选这首歌的原因是，他的这个作曲者跟编曲者叫 Ryan Francis Connie， 嗯， 这个名字对大家来讲很陌生哦。但是今年王若琳入围非常多金曲奖的《爱的呼唤》这张专辑的多数的主要编曲者都是这位 Ryan Francis Connie， 嗯， 所以他其实自己有发作品，然后我很建议大家可以去听听看他的作品。当然这首歌他也是跟另外一位很有灵气的女歌手合作， 嗯， 然后从这个歌里面我觉得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在王若琳的专辑里面可以把vocal 处理的这么有意思。 嗯， 对， 觉得原来他是跟 Joanna 合作的， 是 音乐人。 是我看到那个编曲者的时候，我蛮惊讶的，因为他早期很早很早，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其实有用其他的名字做过音乐。然后王若琳找到他，我其实在听专辑当下是不知道的， 嗯， 但就觉得 这编 曲 太强了， 这编曲真的非常 把那些国语老歌变成 是 又有保持当年的味道，但是又完全新的一个出口的感觉。 对，那已经也让我觉得也让 Joanna 的声音走到另外一个境地。 嗯 嗯，我觉得这个编曲者真的非常大，就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听他自己的音乐。 嗯， 当然也欢迎大家，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歌曲，或你想要理解这一位编曲者的话，其实你只要去听王若琳《爱的呼唤》来唱就可以懂一些事。 嗯， 这样。 嗯 嗯 对，所以是其实是一个机缘啦。 原来如此。 对对对， 所以 Ryan FrancisConey 这个编曲者制作人是很值得注意的。然后当然这个女歌手，嗯，她的创作，嗯，就是也是这首歌里面也有她的身影，在经历人生的一段不确定的时光之后的一个淬炼的作品。那嗯，下面这首歌就是你的最爱，你要来讲一下。 对，我是 这个 台湾后援会的， 嗯， 不能算理事长，也算是理这个长期理事。 嗯， 对 ，Elbow， 嗯， 来自英国的乐团。那这一张很特别，是今年疫情的关系，全世界的乐团都受到非常大影响。本来安排好的巡回可能都要取消。 嗯， 然后本来要进行的录音室的工作，可能也因为疫情的关系而 cancel。 嗯， 那 Elbow 想了一个真的蛮疗愈人心的方式，他们各自团员各自用连线的方式，然后同时的共识性的一起把他们过去这些很棒的歌曲用这样子连线的方式再次的演奏出来，然后放在 YouTube 上面。 嗯， 所以在 YouTube 上看的时候，真的就是画面就分割成他们每一个人自己在家里或在工作室里的状况，然后也会因为这样编曲的需求，他们可能会找了其他的乐手进来。然后这些歌当然作为 Elbow 的乐迷都是非常熟悉的，然而我非常开心的是他们也整理这些音档放到了串流平台上。 嗯， 所以不一定要在 YouTube 的状况下听，那可以理解成是一张精选集，也不一定，但是精选集还是有选歌，他们歌非常多。 嗯， 然后我自己喜欢的歌他们几乎都有唱到，像这一首收在他们第二张专辑的 Fugitive Motel， 对，我非常感激他们有唱这首歌，然后也觉得今年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跟乐迷互动是非常温暖的。 嗯，那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呢？听起来这个名称就是一个 被困住的人。 对，嗯，Fugitive Motel， 其实但 Elbow 的歌词总是这样子的，他们出了第一张专辑之后， 嗯， 我觉得他们在讲的事情都是蛮大的。嗯，就是人心的孤独跟人心被局限的那些部分，然后像这样的歌其实他们会用这一种音乐来带出这个命题，然后在歌词里面其实都是非常私密的，但是从那个世界观你可以看得出，嗯，他们对于存在在现在这个状态里面还能够有什么价值的可能性。 嗯，我们来听听看。 Side of the road Melts in a memory Slides in a solitude Not so light Can meet by the moon Am I going anywhere Not so light Can meet by the moon Blow your kiss It should reach you tomorrow As it flies Side of the world From my room My fugitive motel Somewhere in the dust bowl Well it flies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tired, I said. Always look tired, she said. I'm admired, I said. Always look tired, she said. Not so light, can we by the moon? Am I going anywhere? Not to lie, can read by the moon. Blow you a kiss, it should reach you tomorrow. Reach you tomorrow, it flies from the other side. Somewhere in the dust bowl, somewhere in the dust bowl, it flies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The curtains stay closed, but everyone knows you hear through the walls in this place. Cigarette holes for every lost soul. Up the ghost in this place, give me strength, give me wings, give me strength, give me wings. I blow you a kiss. Tomorrow it flies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From my room in my view. Yeah, yeah, 听。 欢迎回到雨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陈介安，介安今天带来许多精彩的音乐选曲，觉得每一首好像都述说着一个故事，一个场景一样。我们刚刚最后听到那个金井美术，原来他跟布袋银袋后面还有别的事情，但总之那首歌是很开心的，有爱的感觉的歌。我们接下来要放的这个乐团叫 Modern English， 这首歌叫 Finn， 你要介绍一下这个曲子吗？ 首先我要感谢总是非常重视聆听声音纺织机节目的台北四维路某咖啡馆。这个是咖啡馆老板非常喜欢的一个乐团，我自己也非常喜欢，但我喜欢的是他们比较早年的东西。这首歌是我没有去那家咖啡馆，我可能不知道有这么后面的一张专辑里面有这样一首歌。这首歌叫 Finn， 然后 Finn 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鳍嘛，然后他就是在唱一个人，就是告诉在这一对话模式告诉另外一个人说，你知道我长了鳍了吗？他今天发生了，然后看起来不错，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他并没有发生，就是一个这样的结问。然后他就开始回到现实，比方说他想要出现在库珀利克的电影里面，游走在库珀利克的电影里面，他想要讲话像 Richard Burton， 就是一个英国的老演员。然后最后呢， 伊丽莎白他的先生 嘛。然后最后其实他一直在讲 But it's not happening，但最后的歌曲的最后的那一句是 But it's happening。对，非常非常煽情的一首旋律。 好，来听看吧。 of Kubrick's movies and smile at everything, smile at everything. But it's not happening. Hey, did you notice the thing I'm growing? It came today. Looks like creating something amazing. It's sinking in. But it's not happening. To speak like Richard Burton and ride the crest of a wave, to see more full than what is empty, enjoy all today, enjoy all today. But it's not happening. Hey, did you notice the thing I'm growing? It came today. Looks like creating something amazing. It's sinking in. But it's not happening. Admission, and it's exactly as I thought, and it is happening. Hey, did you notice the fin I'm growing? It came today. Looks like creating something amazing. It's sinking in. Hey, did you notice when I'm growing? It came today. Looks like creating something amazing. It's sinking in. And it is happening. 最后一句真的说 It is happening， 所以其实是一首很有希望的歌。 还蛮感动的。 没有，我觉得那个 It is happening 是绝望的。 哎，是吗？ 是。他前面在讲 It's not happening 其实是开心的，因为他可以一直想象，他可以一直去到各种地方，他可以想象那个预期长出来是很亮丽的或者是不亮丽的，但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不觉得是有希望的。 嗯，这是你个人解释还是他真是这样子？ 这是我个人的解释，不好意思。对， 既然要突然展露出黑暗复杂那 山下久美子 好了，我们下面这几首，就是因为你说水星奖，英国水星奖最近刚公布入围名单， 是的， 然后也想让大家就是知道一下，就是大概状况， 是， 所以下面这几首就是水星奖的名单。 对，对，水星音乐奖1992年以来成为全世界最瞩目的独立音乐奖项之一，然后它的范围是只限在英国跟爱尔兰地区，然后每年呢会有一票的评审。从业人员、音乐家，然后媒体工作者，非常专业的选出11张作品，最后只颁给一个 artist 一张专辑。 哦，哇！ 他只有一个得奖者，每年只有一个。那今年这11张里面，今天要介绍的有一位是多年陪伴的民谣女歌手，叫 Laura Marlin。然后 Laura Marlin 其实不用太多解释，因为我觉得他已经陪榜陪到如果再不得他就可以去当评审的程度。那他的歌我没有想要特别多解释，因为其实大家听了就知道，我只能说很简单的东西很难做。 对，好，我们来听一看这首歌叫 Held Down。 Yeah。Up, it was 4 in the morning, clear as all hell that you'd already gone. She notes that, dear, you know I hate to disappear, but the days are short and the nights are getting long. And I just meant to tell you that I don't want to let you die.Now with my legs wrapped around you, how many times before have you seen me run? It's a cruel kind of twist that you'd leave like this. Just drop my wrist and say, but that's us done. Be here now. And we all to be here now. I said, dear, you know, I hate to disappear, but the days are short and the nights are getting long. And I just mean to tell you that I don't want to be 这是罗拉曼宁，我这样翻译对不对？ 没错没错。 Hold on， 也是今年水星音乐奖的入围者，嗯，也是很漂亮的， 三度入围了， 真的，嗯。但是我就常觉得说，嗯，没有得有入围就真的很厉害，因为你知道，光是入围然后到得，这一切都是某一种价值的呈现。那有时候，投给这个人是安全的或不安全的，或者是好，一切也都是在某一种，诶，你比较常当评审，我应该问你才对。 没有，我觉得水星音乐奖在我心中之所以地位崇高，就是我觉得它的美学价值很跋扈。那今年觉得我就是要给一个鼓励，一个乐风，或我觉得这个人，我认为他是、 没有那种妥协的结果， 没有，而且参与的评审都跟影展一样，是一公布入围的时候就告诉所有人评审是谁。不像我们在台湾什么都要嚷嚷喝，什么都怕得罪人，冤没头债没主的，就是请大家勇敢面对。 OK， 其实我都觉得像金曲奖、金音奖，你可以公布评审，一点都没有关系，因为可以利用他们的力量，更去勇敢的推这个奖项的内涵，还有今年的意图是什么？ 对， 但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的 文化。 对，我非常不喜欢。 水 星音乐奖跋扈，那他就是一年只告诉你这张最屌。这个事情我觉得你可以不同意他，但你值得了解他。 了解了。 对，我喜欢这种。他其实是有点参考曼布克奖。对的那一种做法。 曼布克奖是什么？ 就是英国的那个文学奖， 布克奖， 对，然后就是布克奖也是一样，一年不就是办一本嘛，所以就是你总会觉得一注一票啊， 对， 这个也是。那你像 Radiohead 入围过四次，从来没有得过奖，他没有关系啊，他就是有的时候，那天跟一个朋友聊天 ，artist 要走在奖的前面，奖要赶得上 artist。而不是你要怎么想说我的奖要怎么去荣耀我能够荣耀到的人，而是要去 对最近比较尝试这种方向。 对，你不能够想我们是什么奖，所以我们该荣耀什么人，而是要想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已经超出这个奖了， 对， 我们要赶快追上。就像 Billie Eilish 得格莱美奖，我觉得意义是一样的。 没错，这个很重要。就是如果奖是就是跟在后头，或者是觉得这个是主流，所以我应该要给他荣耀， 或者他很非主流之类的， 太多这种的话。 对啊。 下面这个船，我的翻译我有查到，翻译叫湖上灯笼， 对 Lanterns on the Lake。 好，这也是今年入围作品， 第一次入围，然后非常温暖的一个乐团，然后可是也有它冷的部分。那我很喜欢这种，我觉得就跟我喜欢 Elbow 的原因有点像，就是很 personal 很私密的东西，那个有时候感觉冷冷淡淡的，但最后他会在音乐给你一个很棒的救赎的感觉。 我们来听听看，然后在等待水星音乐奖的公布，就是今天放这些个人或是创作者乐团等等，会不会是那个得奖者。 to find a trace of you. That's what I do. I swam around the Lusitania and sang your name. I carved your silhouette with a rusty blade. I caught a cavalier and a king or two, but I couldn't get a peep out of them on you. But if I have to split every atom just to find a trace of you, that's what I do. 听了后面那几声吉他，觉得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然后这个叫做湖上灯笼 Lanterns on the Lake， 然后这也是今年入围水星音乐奖的作品。要来听最后一首了。 嗯， 同样是入围作品。 嗯，这一张得奖几率我认为颇高。 嗯，为什么？为什么？ 嗯，它结合了两个其实在英国现在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不管在潮流或者是音乐影响力上面， 嗯， 就是 Moses Boyd 本身是一个很厉害的爵士鼓手，也是 Fusion 大师，但他多半自己作品比较没有那么为人所知，可是这几年来他是非常技术非常没有问题的，然后作曲也很棒，编曲也很棒。这张专辑对我来说，他自己也说了，他受到的影响比较像是一方面是前卫爵士跟自由爵士， 嗯， 但同时他的节奏感有很多是取这个英国这几年来所谓这个年轻的黑人在玩的饶舌音乐的 beat， 嗯， 他有很大的参考这个部分， 嗯， 他们叫做 grime。 Grime 风格，对，嗯，然后他想要把这两个东西尝试结合起来，所以不管有没有 vocal 的歌曲，其实他对节奏感的掌握我觉得都是很厉害， 嗯， 也不宜以爵士专辑简而视之。对，那我觉得水星一向的审美观都还蛮喜欢鼓励这样子有学院派但又接地气的专辑。 嗯嗯嗯嗯， 我们就来听，这是 Moses Boyd 的 Shades of You， 然后我们也期待水星音乐奖公布的时候，到底谁是获得这个大奖的创作者。今天请好朋友是陈建安，很高兴建安又来，然后每次都会又好听，然后又我觉得我也学到很多， 我也学到 新知，然后我们也有交换不少意见跟想法在各个层面，也希望建安在不久那个可以赶快再来， 谢谢，我很乐意 再报告你的阶段性心得。 好，谢谢。 音乐上跟私人都可以哦。 是。 好，谢谢陈建安， 谢谢 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